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陕西省宝鸡市周原地区，有一个古老的村庄，名字叫做周家村。这个村子看似普普通通的，村里的人口也并没有多少，但是颇为奇特的是，村民们都以周为姓。周姓的村民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生活，却从来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其实大有来头。逢年过节的时候，周家村的村民们就会搬出行头，支起幕布，演上那么几折子皮影戏。相传3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刚刚度过洪荒时代，人类文明得以启蒙。皮影戏里讲的就是在这混沌与迷茫之中，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和国家典章，从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据说他就是周家村村民的祖先，名叫周公旦。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就让我来为您揭开周公古墓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自幼生活在周原地区的考古爱好者于安军，痴迷于周公旦的故事。但是民间皮影戏恐怕提供不了什么详实可信的凭证，甚至连史书都会有演绎的成分。那么如何才能切实地了解到周公旦的事迹呢？有一天夜里，于安军突然萌生了一个奇异的想法，如果能够找到周公旦的墓葬，或许从此就能揭开周公旦的身世之谜。其实周公旦的墓葬之谜，同时也吸引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以及国内其他科研机构的考古专家。历时数十年的寻找，他们的足迹曾经踏遍了周原地区10公里的范围，梅花状的探洞密布在原野上，一根根探处打入地下的深处。然而即使他们采取了这种地毯式的勘察，周公旦的墓葬依然毫无踪迹。按照一般的常识，人们或许会在小山一般隆起的陵墓中寻找先人的遗骨，但是我国西周时期的墓葬却是没有坟丘的。坟丘墓的出现已经到了春秋晚期，而其普及则是战国时代的事了。所以既没有封土堆，也不会种植什么树木，便成为后世人们谈论西周墓葬的基本原则。这种葬俗使得考古工作者缺少了寻找周公旦墓葬的线索， 没有线索，又要到哪里去寻找墓葬呢？考古工作者感到一筹莫展。而就在考古工作被迫中断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事情发生在距离考古队驻地不远的庄白村。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突然发现地面裸露出一个洞口，于是村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好奇地围拢了过来。很快，有人从家里头拿来了手电筒，在电筒光的照射下，洞穴内发出阴森森的冷光。中午时分，扶风县庄白村的党支部书记急匆匆来到考古队办公室，报告了农田里发现的异常情况。而这个情况立即引起了考古队的高度重视，他们当即派人去组织发掘。经过专家的初步论定，洞穴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窖藏经过初步的清理，共出土了青铜器103件，其中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有74件，而这些青铜器均属于一个叫做威氏的家族窖藏。令考古专家感到意外的是，在清理铭文时竟然发现了周公两个字，而一件名为强盘的青铜器铭文更是谈到强的列祖因参与武王伐商有功而受到恩宠，故而能够在周公旦的封地上开辟出一块土地修建自己家族的住宅。那么这周公旦的封地又是在哪儿呢？根据强盘来看，这个周是指周原，也就是现在周原遗址这一带，确切一点说，就是指扶风岐山两个县交界的15平方公里范围之地，有的说是24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范围。这块土地既然是周公旦的封地，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周公旦就埋在他的封地呢？也就是现在的周原地区呢？既然窖藏的青铜器提供了相对明确的范围，考古队员们开始日夜奔波在宝鸡市的扶风和岐山两个县，寻找周公旦的墓葬。《史记》当中明确记载，周公快要去世之时，他跟周成王说：“我死之后，你就把我埋在洛阳的附近，我要每天陪伴着你。”而周成王也是一个较为明智的君主，他感觉让周公陪伴在自己的身边并不合适。最后在周公去世之后，他把周公埋在了璧这个地方，璧这个地方就是埋葬文王的地方。文献推断需要考古实据来印证，但是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咸阳的北原、长安县南边的璧原等处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结果都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任何一座带有4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因为按照周礼，周王的墓葬必须带有4条墓道，这是确认周王氏族墓地的必备条件。如果找不到，那么璧肯定不在这两个地方。于是璧在何处便成为了考古界急于破解的历史之谜。 周朝留给我们的只是一段纸上的历史，迄今出土的文字材料寥寥无几。随着西周高等级墓葬发掘工作的深入，诸多千古之谜也将被一一破解。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周公古墓之谜。 周原地区有两座双峰相峙的山峰，它就是著名的岐山，俗名建阔岭。岐山得名源自远古，在岐山脚下有著名的周太王陵，相传圣人周太王就埋葬在这里。依据西周盛行家族族葬的风俗，这里会不会也是历代周王的埋葬之地，也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古地名璧？也许 享有周王待遇的周公旦就葬在周原附近的某个神秘的洞穴内。如果专家的推测正确的话，那么问题随之而来了。周原地区除了青铜器窖藏之外，应当还有其他的西周遗迹才对。于是针对周原地区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又大规模展开了。由于有了专家在文字上的推论，考古队员在现场工作时变得更为细心，他们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哪怕是普普通通的陶片，他们也会详尽地做好记录。果然，令人叹为观止的情形出现了，考古队员挖掘出大量的石基柱，这说明在庄白村的青铜器窖藏附近有等级相当高的建筑遗址。周原地区如果是壁，也就是周王室的族葬之地，那么这里应当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群。但是周原出土的墓葬只带有一条或两条墓道，这在礼制森严的西周仅仅是诸侯王的墓葬规格，显然不会是周王室的族葬之地，周公旦的墓葬也不会在这里。以往学术界认为周指的是扶风岐山两个县交界的15平方公里，而历史学家徐天进却认为周可能指的是一个较为广义的区域，并不是指一个小地名，并且在2001年的年末，他就开始带着学生到周原的外围去调查了。但是这个周原的外围究竟包括哪些地方，徐天进当时也并不清楚，他只能按照常规的考古调查入手，所以他们通常会选择在沟里，在坎上，在有断崖的地方走。就是在这看似漫无目的的调查中，徐天进有了新的发现。有一天他在凤凰山路考察，给断层拍照时，目光突然被一块土疙瘩给锁住，那是一片龟甲。甲和骨是商周王室用于占卜祭祀的工具，它们的出现往往成为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徐天进拂开上面的新鲜泥土，赫然可见龟甲刻着周公二字。这个发现使得徐天进非常的兴奋，他立即跟陕西省考古所商量，想联合起来重新开始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在凤凰山附近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建筑群，它就是始建于初唐的周公庙。庙宇虽然为了祭祀周公旦而建造，但是他却并未引起考古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因为唐朝离西周已有千年的历史，唐朝人也未必知道周公旦的埋葬情况。如今徐天进找到的那片甲骨将人们的关注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周公庙。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探索无尽的悬疑，带您走进神秘的世界。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2004年5月，沉寂了3000年的凤凰山山梁突然之间热闹了起来，村民们组成的劳动大军在考古专家的指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挖掘。逐渐，一个大型的墓葬群的轮廓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说，考古挖掘是有突破性成果的。 数十年来，因为困扰着学术界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确认周王室族墓地的必备条件，带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终于破土而出了。考古队在凤凰山南麓一条土梁上钻探，确认有墓葬22条，其中四条墓道的有10座，三条、两条和一条墓道的各4座，另有陪葬坑14座。兴奋过后，质疑相继而来：既然是王一级的墓，怎么又会同时出现了四条以下墓道的墓葬呢？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西周史专家尹胜平就此分析，虽然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对西周葬制的了解还不清楚，但目前发现的商代王一级的墓区内也有4条墓道和2条墓道同时存在的现象，而且2条墓道的墓主本身也是王，所以并不足为怪。在标号为18号墓地的西北角，一名施工妇女用力推运土车时，一只脚突然陷进了一个30厘米深的洞穴里，倒洞，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惊呼了起来。没等他把脚拔出来，站在一旁的考古队队长王占奎脸色已经有些发白了，他蹲下身子趴在洞穴边仔细地查看，洞有半口锅大小，洞内没有任何遗存，也没有通道与之相连。用小铲刮开洞口附近的土层，土样没有任何变化。王占奎的紧张，其实每个在场的人都很清楚，如果洞穴最后被证明是盗洞，此次考古发掘至少已失败了一半。原因在于西周高规格的墓葬会随葬大量的青铜器，其上刻写的铭文则是考古学解读历史的答案，而同时青铜器也必然是盗墓贼首选的至宝。所幸的是，经过第二天的继续挖掘确认，18号墓葬出现的洞穴初步排除了盗洞，推测可能是兔子洞或者老鼠洞。虽说18号墓葬被盗虚惊一场，但是32号大墓却屡现盗洞，盗贼可能曾经进入过核心区，32号墓葬考古前景不容乐观。正当大家惋惜的时候，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工作人员发现了环绕墓区的夯土墙。在以往同时期的考古行动中，从来没有发现过有夯土墙。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会有所发现呢？站在凤凰山顶向南俯望，山体的5道山梁好像龙的5爪。已经探明的22座周代大墓葬都分布在1爪上，另外探明的192座中小型的墓葬则位于2爪。如果再仔细的观望，会发现1爪上断续蜿蜒的一段土丘沿墓地3面环绕。王占奎说，延伸的土丘就是此次考古调查的另外一个新发现，夯土墙。经过实地测量，发现的夯土墙长1500米，高出地面最高2.5米，4个方向只有南面缺失。夯土墙上不易发现的形似硬币大小的坑窝，被考古人员断定为西周时期典型的建筑夯窝。夯土墙的发现立刻带来了墙体是城墙还是墓地围墙的争论。学术界普遍认为，周代大墓群一般紧挨着都邑或者封邑，有的墓葬甚至就建在城内。此前被公认为周都的周原、封号及河南洛邑等地均没有发现城墙，那么周公庙城墙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里会是周的都城呢？一位考古学家分析，凤凰山的北面是深沟形成的自然屏障，南面缓坡而下相接岐山县城， 墙体的南面完全缺失，说明夯土墙并不是仅仅围绕着墓地起着保护作用，而应该是向南延伸，围扩了一个更大的区域，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墙。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曹伟则表示，从目前残存的夯土墙来看，无论是规模和宽高都比较小，而且夯土工艺也较为粗糙，根本就无法起到城墙的防御功能。保护墓地的围墙应是其真正的性质。同时尹胜平称，现在考古学家对周代都城存在着认识的误区，根据文献，西周时期的城市防御屏障更多的是靠壕沟而不是城墙。西周时期很多城都没有发现城墙，恰恰说明了夯土墙就应该是墓地的围墙。周公庙遗址的发现吸引了考古目光，有人怀疑先周的都城不在周原，而是在周公庙。公元前21世纪夏朝出现之前，生活在陕西关中西部的周人部落逐步兴盛。商朝末期，古公胆父率周部落迁移到岐山，建立周国，这就是史学界中的先周。周公庙遗址发现之前，岐山和扶风交界的周原一直是西周考古的圣地，占地约20平方公里的周原遗址长期被学术界公认为先周都城。但是曹伟认为，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在周原遗址研究青铜器窖藏时就发现了一种怪现象，周人姓姬，身为都城的周原，非姬姓的贵族的青铜器却占到了绝大多数，这让人很难理解。周公庙遗址发现后，徐天进更是大胆地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周原出土的数百件铜器铭文中，非姬姓贵族的铜器占到了92.18%，而姬姓贵族只占7.82%。唯一的解释就是周的都城不在周原，周原应该是诸多不同氏族的贵族为中心的聚居区。正当双方为周原是不是国都争执不下的时候，又一个关于周公庙遗址的争执出现了。有的专家按照古文献初步推测，周公庙遗址为周公封地更为合适，而相应的大型墓葬群可能为周公家族墓。唐代扩地志中记载，周公采邑在岐山城北9里，现在周公庙遗址的位置正与其吻合。周原出土的一尊青铜器铭文上记载有这样的事件，说西周晚期，周公与昭公家族因土地问题发生矛盾，昭公采邑在岐山刘家园，以北则是周公的采邑，两者相邻。刘家园处于周公庙遗址以南20多里，这正好说明了周公庙所处是周公采邑所在，而唐代修建纪念周公的宫祠周公庙选址恰恰就在岐山城北，这应该不是没有来历的。1981年，宝鸡市普查队和岐山县土博馆在周公庙附近的一个土沟当中出土了两件周代兵器，其中一件著名文“新义”二字。据文献记载，周成王继位时，新义一词是周公建成新都洛邑后的临时称谓，刻有新义二字的兵器现在成为推测墓主为周公的一个间接证据。龟甲常被周朝人用于占卜吉凶祸福，是周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据悉，周公庙考古队此前对周公庙附近两处出土有刻瓷龟甲的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考古队共发现卜甲700余片，其中有刻瓷者80片。这批甲骨文由于龟甲后期的裂纹与文字的笔画混在一起，给辨认和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其中一刃的周公二字一见竖立